解禁，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通快速建国路、广渠路、姚家园路、朝阳北路、南部的蔡胡营南路、南苑路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音乐会2018年，让我们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欢迎各位好朋友还有新朋友准时来聆听，特别是家族一群二群当中的那些朋友们哈，赶快来发位置发红包了。每天一到这时候都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候，也是大家感觉最亲密的时候哈，亲密无间。好了，赶快打卡报道。我们的新平台呢，官方微信平台，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把你的二维码发过来，赶快加你为好友，然后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了。来，踊跃一点哈，积极一点吧。好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974，汽车的全拼 FM 974。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庸， 我是叶峰，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优米，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今天是2018年5月9号星期三，尾号11和6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最近呢，北京的天不错哈，虽然已经立夏过了，但是没那么的炎热，感觉早晚呢还挺凉爽的。开着这个车哈，兜兜风还感觉挺不错的。晚上呢睡觉开着小窗，哎，清新的空气吹进来真不错。最近这两天呢，大气透明度很好哈，空气污染也不是那么的严重，不是那么的严重已经满足了。然后天气也不错哈，但是要注意这个开车的时候。迎面刺眼的阳光对于行车安全的影响了。好了，来看一下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继续来关注大荧幕大荧屏当中的汽车家伙，这些家伙呢可真的是夺人眼球哈。今天我们来看一看新霹雳游侠当中的车，已经告诉你我是你兄弟，不是你的工具。对于野马的第一次记忆呢，源于1982年到1986年，起源自美国的热门电视剧《霹雳游侠》。如此有年代感的电影，好像让人不小心的暴露自己年纪了啊！我是没看过呀，因为那会儿这个我还小嘛，这个刚刚出生。《新霹雳游侠》剧中的野马 Shiba GT500K 无所不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也陪着主角惩恶扬善，所以你怎么能把它当作是代步工具呢？我不是你的工具，我是你的兄弟，好吧。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19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0到第2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三十名 Rachel Platten Shovers。 第二十九名 许飞 Just Around。 第二十八名 郁可唯时光正好。 第二十七名 苏慧伦柠檬树。 第二十六名 Ash A Lover's Concerto。 Now I belong to you from this day until forever。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My skin light up like diamonds. Maybe it's chemical. Something about you really drives me crazy. Maybe it's magical. It could be the stars above or all to blame. I get emotional. No one will never ever try to change me, 'cause you know who I am. Goddamn. You're giving me shivers. Running up through my spine. Giving me shivers. You're making me lose.To do make my body shiver. Perfect fit, like mine on your pillow lips. It's like a thousand ego trips. I'm dying to go anywhere you take me. Maybe it's chemical. Something about you really drives me crazy. Maybe it's magical. It could be the stars above or all to blame. I get emotional.'Cause you know who I am. Goddamn, you're giving me shivers. Running up through my spine, giving me shivers. You're making me lose my mind. Always deliver, killing my triggers. What you do, what you do, what you do, make my body shiver. 美国的创作才女 Rachel Platten 的这首歌曲，你会喜欢这样无限包容感的音乐吧？当一段曲调谱上很多不同的歌词，就会焕发出无穷无尽的新意。上周第三十六名的歌曲，本周上升六位，来到第三十位次。好了，继续攀升第二十九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许飞 Just Wrong， 没有太多加法，大体呢以民谣加流行摇滚作为框架。使得这首歌曲有了轻松愉悦的感官基础。上周第四十三名，本周晋升到第二十九位，许飞 Just Wrong。 当我在人群中弹奏吉他，就会有人围绕在我身旁，仿佛手中握着一根牧羊棒，一片片羊群看到我的思想。当我坐下开始哼唱，把诗抄在一张存在像个纸上，年轻的太阳也厚在了我的身上。我用 花正风在我耳旁，我的身体像生了一对翅膀，无恙着任何力量无自飞翔， 爱上这样的节奏，爱上这样的音乐，爱上跑步吧 ，Just Run。徐飞爱跑步，而且还发起了坚持多年的慢跑爱上一座城的活动，所以能够写出这样一首歌曲并不意外。跟随让就让我们跟随这样的音乐开始跑步吧，开始慢跑爱上一座城，爱上我们每天多姿多彩的生活 ，Just Run。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9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 一汽大众迈腾280 TSI 黑科技限量定制版车型炫耀登场，智能升级，小情怀引领精致大格局，购车更可尊享置换贷款双享补贴高达16000元，详询北京当地经销商。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来，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小文问候了，早上好哈，你好。还有好久不见的田大腕、贾洒脱、字母妹妹、行走江湖、妞咪、一子鱼，就是原来的曹操哈。大眼有神李月儿，快乐的小猪英兰，还有阿狸叔孙米粉，沙漠前程，浮生若只是梦，还有友善的腹黑君十一。刚刚呢是我们家族一群当中的朋友，家族二群当中的朋友们，你正在哪里收听？你们正在哪里收听？和特洛伊哈，每天都会点到你。板城烧锅酒不用说了，提到是新朋友是吗？北纬40度，林林，还有啊，这个我只关注这个新朋友哈，老朋友就先让一让，让一让。2018是我们新朋友，直善你小拉拉，还有走自己的路，好，走自己的路，有没有让别人去说吧？ 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第28名歌曲，要转换情绪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郁可唯《时光正好》MV 呢，主要呢是以夏木和仰望的爱情故事作为主线，郁可唯娓娓道来的这种旁白式的解读，爱情刚刚好，时光正好。 踩碎一夜的月光，心跳像树影摇晃，我和他清白明亮，仰望一个天堂，那是正好的时光，爱上刚好的对方， 这句歌词啊，你不来我不老。郁可唯的时光正好，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8位。歌曲的 MV 呢，用旁白式的解读，轻易的将观看者带入情境，就像是一部内容简短却跌宕起伏的爱情音乐电影。好了，我们调整一下顺序，不按常理出牌，时间的缘故呢，我们先来听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第2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听到这样的声音，不难猜出这首歌曲吧？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陶喆找自己。这张专辑终于将他沉淀两年的心血结晶，用全新的方式创作，推出了这首《找自己》。找自己，根据源自于同名专辑当中。 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我走进撒哈拉沙漠，空无 正站在太阳下，摄氏66.6度，快要风化我的眼珠。忽然一场大雨降下来，汗水被那雨水冲走，结束40天的折磨，荒漠一转变成了绿洲。上有一个苹果，咬下一口我就全明白。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找自己，找自己。哗啦啦啦啦，天在下雨，哗啦啦啦啦，云在哭泣，哗啦啦啦啦，滴入我的心。Oh yeah， 不用说我只会找自己。你在广场像个沙丁鱼，上班下班每天是规律，这么多的人到哪里去？每个面孔写着无奈，爸爸妈妈彼此没个外，难道这就是生命的真理？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去逃避。找自己，躲在我的屋檐下面，哦，睡在我的被单里面，哦，听着细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滴答答。 陶喆的众多作品当中很少见的这种摇滚风格的作品哈，找自己，哗啦啦啦啦，下起了大雨，我来找自己。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4位一首老歌。好了，我们继续攀升，跳跃到第2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哇，又是一首非常好听的老歌，源自于梁静茹2000年18年前的第2张同名专辑当中的《勇气》。几乎唱到了皆知向闻，这首歌曲呢也是梁静茹的成名之作了，当然也是她对于爱情的诠释。一起唱吧，勇气。 终于

第24名， 陶喆找自己。 哗啦啦啦啦，天在下雨，哗啦啦啦啦，云在哭泣，哗啦啦啦啦，滴入我的心。 第23名， 容祖儿正好。 第22名， 梁静茹勇气。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 第21名，林俊杰爱情优格。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Boom clap, boom de clap, de clap, boom boom clap, boom de clap, de clap, boom boom clap, boom de clap, de clap, boom boom clap, boom de clap, de clap, try with me, here we go. Boom boom clap, boom de clap, de clap, try. Boom de clap, de clap, boom boom clap, boom de clap, de clap. One, two, three, everybody come on off your seats. I'm gonna tell you about a beat that's gonna make you move your feet.Give the barbecue, show and tell you how to move. If you're 5 or 82, this is something you can do. Pop it, lock it, polka dot it, country five and hip hop it. Put your hawk in the sky, move side to side, jump to the left, stick it, glide. 来自 Melly 的这一首 Hold On Hold On， 感觉这首歌曲呢就有那种迪士尼式的幻乐感哈，好像就在海边乘着海浪，一会儿又好像在外太空在骑着流行，但是无论在哪儿都要让你跳起来动起来，跟着它的节奏动起来。上周第30名的歌曲本周晋升到第25位。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2个时段，我是腾冰。第十段我们要抓紧时间了，因为很短，抓紧时间继续攀升第2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很少见的容祖儿的国语歌曲哈，老师可是很费劲的帮他来发音， 透过某个眼神 感受一下他的普通话怎么样。容祖儿正好。 此刻都来吧，要迟来多少祝福，透支多少勇敢，现在翅膀起风 多少瞬间才足够天然啊，每一秒钟在短也来得及灿烂，别妄想偷懒，执着的震撼。 感觉还不错，没有让我们失望。国语发音很标准吗？因为普通话说得很标准。上到第39名，本周晋升到第23位，来自容祖儿，正好。好啦，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在冰山的尤格里，恰似独行。你说那味道刚刚好、热量能降低爱情的过敏反应，分解你幻想的情节，快速冰冻自作聪明啊，冷藏你的猜忌不完啊，看透了我的全部就能行了吗，试探我的语言啊，请别理会简讯的笑话，我温度计测不出我在为你发笑、喝下我的爱情有个拥挤的味道，不需通关直接可到达，冰箱的尤格里恰似独行，你说那味道刚刚好，热量能降低爱情的过敏反应，分解你幻想的情节，快速冰冻自作聪明啊，冷藏你的猜忌不完啊，看透了我全部就能醒来吗，快点试探我的语言啊，请别理会简讯的笑话，温度计测不出我在为你发笑， 喜欢他十年的时间了，可能就是因为他是那个小酒窝男孩，正如那年被风吹过的夏天。大家好，我是这届林俊杰，是这样的称呼走入你的生活，在需要音乐的时候总能响起。第21名，林俊杰，爱情优格。好了，我们掉个头来继续来听第2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个人孤单的的下午，当风吹的每棵树都想跳舞，记得昨天你穿蓝色衣服，你说对爱太专注容易孤独，这句话什么意思，我 不清楚。我爱上了云，爱上你，多么希望像你自由来去。原来星期天容易思念，反复看部电影，一遍一遍孤独地流着眼泪，回忆太美。爱多美丽，充满香气，只是在心里它总是酸溜溜的。我不懂我自己，越来越像蓝忘去。我一天一天更爱你，不管不管不管爱会苦苦的。还蓝蓝的天气，我的爱是蓝忘去。我爱上了云，爱上你，多么希望像你自由来去。原来星期天容易思念，反复看部电影，一遍一遍孤独地流着眼泪，回忆太美。 Isolation 是住进你心里，爱多美丽，充满香气，只是在心里它总是酸溜溜的。我不懂我自己，越来越像 lemon tree。 我一天一天更爱你，我不管不管不管爱会苦苦的。还蓝蓝的天气，我的爱是 lemon tree。 有人还想听我唱歌吗？撕毁了柠檬树，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7位，耳边再次响起了经典哈。这首歌曲呢也是他的招牌作品了，也是唱红了大街小巷的一首作品，柠檬树。 我的爱是柠檬树。 好啦，继续攀升第2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How gentle is the rain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birds high upon the trees serenade the flowers with their melodies. How gentle is the rain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Flowers with their melodies. Oh, see, there beyond the hills, the bright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me magic from above made this day for us just to fall in love. You hold me in your arms and say,Once again you love me,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熟悉的旋律，今天怎么都是如此经典的旋律？这 首歌曲呢是根据巴赫原版的快板三拍旋律展开，改成灵魂乐，来自 Ash 的这首《爱人的旋律》，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6位。好了，汽车音乐会稍微休息会儿再回来。 创军人荣耀，祝世界和平。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专题时间。 时间：1995年9月4号至16号，地点：意大利首都罗马。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和联合国宪章的签署，第一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正式举行。来自93个国家和地区的4000多名军人运动员参赛，展开了一场没有香烟的角逐。这是有史以来世界各国军队第一次在和平环境下欢聚于体育盛会当中，因此这届赛会被称赞为是世界军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和平庆典。时间：2019年10月18号，地点：中国武汉。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将要拉开帷幕。作为世界最高级别的军人运动会，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目光，有非常多的音乐人都积极参与了此次军运会会歌及主题推广歌曲的活动当中，比如科尔沁夫。科尔沁夫，著名音乐人、词曲创作人、乐评人、跨媒体策划人，华语音乐近10年重要推动者之一，中国流行音乐学会理事，代表作为《蓝色翅膀》《自己的英雄》《渴望光荣》等等。 我的世界充满着未知变幻的旅程，我不怕风和雨，期待笑和痛，谁的声音呼唤着真正男人的激动，唤醒了深藏在心底的英雄梦，沉睡的勇士已经苏醒，别再等，在远方呼唤启程，别再等。我的心，你的梦，我们渴望的光荣，是击败所有的不可能。我的心，你的梦，我们。 耳边的这首《渴望光荣》是由科尔沁夫作词，谭一哲作曲，杜海涛、郭晓东、张丰毅、王宝强、刘昊然、袁弘共同演唱的综艺节目《真正男子汉》的主题曲。对于军运会的歌曲创作，科尔沁夫告诉我们，他觉得这个时代军人和运动有着很多共同的地方，比如有冲劲儿，有正能量，有勇于拼搏的精神。 曾经有过两首其实跟军人相关的作品，第一首是《通宵巅峰》，这是2016年春晚上那个孙楠和500个机器人唱的那首歌，那是我的词曲作品。它其实最初是一个军人的一季12集的节目的主题歌，那个叫《士兵突击青春版》。然后第二个还有是湖南卫视的《真正男子汉》主题歌《渴望光荣》，渴望是我的词作。这两首歌其实都是跟军人相关的，也都比较年轻化。就此我得到一点点的创作感想，它的内容写起来比较年轻，然后词语境比较年轻，还有一定时尚感。那同时音乐上是也比较年轻，音乐上比较流行和摇滚的，就是运动和军人其实有很多共通的地方，包括像年轻人其实也很多气质上一脉相承的东西，它其实要有这种冲劲儿，要有这种的正能量，要有一个向上的东西。军人和运动员里都有这样的一个精神在，这精神我们怎么把它体现出来，是通过歌曲。希望这个歌曲做我们中生代的音乐人或更年轻的音乐人，可能希望把这个表现方式更年轻化，我觉得它是可以更年轻、更流行，甚至更摇滚，更适合现在更年轻人来听。我们其实是一个军运会的歌，但实际上它的流传性可以更广，我觉得它就是一首可以是更国际的歌，我觉得它能传唱起来其实是最好了。 我的世界充满着未知变幻的旅程，我不怕风和雨，期待笑和痛，谁的声音呼唤着真正男人的激动，唤醒了深藏。 展示实力形象，增进友好交流。

de clap de clap boom boom clap boom de clap de clap boom boom clap boom de clap de clap boom boom clap boom de clap de clap try with me here we go my heart beats a little faster when our eyes meet in the middle of a crowded room in knee deep testing waters I've got a feeling and I don't know what to do you got me paralyzed in the finger like it got me by surprise I'm not usually like this no 是 Steve Aki 还有 Lauren 带来这首 All Night 厂牌老板 Steve Aki 融合了摇滚还有电子舞曲的音乐口味更加造红了从伦敦到洛杉矶都在流行着 Electro 的舞曲风格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看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已经有很多新朋友了马上要扫你们二维码把你们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啊先加你们为我的好友这是五个 A 哈五A 级的是什么还有新朋友零下520摄氏度哦今天呢才把这个二维码发过来啊昨天我就看到你了是不是考虑了一天之后决定啊还是发二维码加到大家庭当中吧还有嘉伦还有小莫还有王先生好了待会儿一一扫你们的二维码还有新朋友想把二维码发过来先加我为好友再把你们拉到大家庭当中的可以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这里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介绍五月适合自驾的好去处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汽车音乐会继续来介绍古村镇之旅系列今天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大岭沟村 那猕猴桃谷风景区位于大岭沟村，属十三陵镇管辖村，位于距昌平城区西北部20公里处燕山山脉脚下的狭长山谷当中，在昌平和延庆交界处。这个村内的生态林的覆盖率达到90%以上。村内地势北高南低，群山环抱，地形起伏比较大。现在正值海棠花开，全村呢就犹如是深藏在花海之中一样，很美哈。你可以去找寻一下，这美景就隐藏在深山之中。怎么走？就十三陵的大岭沟村，你搜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沿着村子去看一看，然后就可以去往下一个景点了。其实我觉得，如果赶到中午，还可以吃一顿不错的农家饭哈，很不错了。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刘若英对奶茶刘若英的成名曲《为爱痴狂》。这首歌也真是她的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了。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秋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Henry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13:18，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你是谁呢？现在已经加了几位好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了，已经向你们申请了哈，赶快同意一下加为好友。王先生、小莫，还有嘉伦，零下520摄氏度，还有五 A， 你是景区吗？马上同意一下哈。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今天是周三，要来关注的是房车。那今天为房车量身定做的音乐太好听了。超值哈！你今天来对了，来自 David Coss、Kenny G 的这首《Light It Snow》。好了，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 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这都是大冰雹，只在白色天黑，已等已过已过，无数脚印啊，不想过已掌握，岂不自信不测，半虚半空，只可碰到彩花残。如果肯下客，就比客更客，舍弃未来抱紧片刻。Here I go。 吴雨霏和冯汉明的 Come With Me， 电子元素在轻快而又神秘的旋律当中游走，感觉舒服又有那么一点点寒冷哈。副歌部分加入男声来演绎，让歌曲的层次也更加丰富了。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歌曲来自 Penny 戴佩妮的那个谁，那个谁，每个人心里都会留一个位置给那个谁吧，虽然不常挂在嘴边，不常出现，或许已经多年没有联络，但是他从来都没有消失过。那个谁， 那个谁的马克杯被冲动丢掉，又偷偷收回。那个谁的一身黑，撞上了机会，又挂在衣柜。那个谁不做分类，情绪像垃圾，叫声一堆，解读成焦虑。是谁是的，就是我脸上的皱眉，别一直匪夷所思的看着我，我就像你养的猫，本来就难懂，没必要费尽心思的想我，与其勉强你来喜欢我。

来自德国的 DJ Felix， 还有中英的混血儿，Jasmine Thompson 的这首 Aren't Nobody。 我想起这样的词就想起了粤语里面的经典台词 I Aren't Nobody， 我可不是什么普通人。哎，这首歌曲果然不凡，不同凡响，登上了美国 Spotify 另类榜单第五名的位置，并且稳定了国际 iTunes 榜单。看来这个英国的这种曲风啊，还是走在世界前沿的哈，流行音乐还是比较有引领作用的，也带给我们重重的惊喜。然后这首歌曲有没有带给你惊喜的感觉？不是那么的躁动哈，但是绝对又不会让你过耳就忘的一首作品。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斌，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哈。来，五 A 的哪公园你还没有同意哈？赶紧同意一下，就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哈。剩下那四位都已经进大家庭了，他们都已经纷纷去，不知道去发红包还是去抢红包了。好，五 A 景区你抓紧时间哈。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的歌曲是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啊，算是他的成名曲了。这首歌曲呢，成功的形象包装，还有这个词曲啊，都将周华健推到了他歌唱生涯的巅峰了。李宗盛也将周华健独具一格的演唱称为是工笔型，就是咬字转音呼吸专心一致的唱，让人觉得诚意十足。好了，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吧，让我欢喜让我忧。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 但其实听音乐 就是一种美德， 爱音乐 就是一种态度。 汽车音乐会 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无尽说情缘已尽，难再续，难再续。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再多一点的问候，不要一切都带走。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空间，再多一点的温柔，不要让我如一个女人，让我欢喜让我忧，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无尽等候，独自泪流，独自忍受。对不起你，你哭着说情缘已尽。